近排发生咗单呢个让座事件啊，我相信大家好多人都有已经留意过呢一单嘢。 诶、哎，有啊，屯门有 Facebook 嗰个嘛？ 系啊，我唔，其实我唔知真正嘅睇咗段片啦，嗰段片其实已经系中后段嚟噶啦嘛，即系佢哋闹交嗰段片。所以其实究竟一开始系咩事呢？而导致呢一单嘢发生呢？其实我有少少问号嘅，即系点解无啦啦会闹呢？我有睇到呢， 我有 系 睇下面啲留言。 话唔知系嗰个家长教小朋友啊，话应该要让座，点点点，跟住所以呢。隔離啲人呢，就覺得一定要讓座，點解一定要讓座？佢所以出口講嘢，我睇嘅係咁 我 啦。 睇个版本就系话，其实佢哋两个上车嘅时候呢，我仲记得佢好似系用过话咩，用英文问嘅，可唔可以让位？跟住好似话嗰个语气唔系好礼貌嘅，跟住呢，让咗位啦，跟啲人系咁讲啊，让咗位啦，跟住呢个妈咪呢，对住个小朋友讲啊，喺台湾你要让位嘅咁样样，跟住其他人嘅感觉就系好似个妈咪对住个。即表面上好似同个小朋友讲紧嘢咁，但实际上系讲俾其他人听嘅，即系个感觉好似系借个小朋友，但系话紧其他人咁样指桑骂槐咁样啦吓，或者唔系咁用啦吓，即系类似啦，即系总之佢就系同小朋友讲嘢，跟住其他人咧就觉得嗱，其实系咪俾说话我听，跟住就开始有啲口角之类嘅，即系我睇个版本就系啦，即都系啲留言版本嚟嘅，冇，因为可能都系发生到咁上下先开始拍 我 嘢。 想知最嬲尾系有让到咗定冇让 有 到 让啊， 咗？ 有让，跟住再嘈啫嘛。 实好奇怪啊！咁让座嘅系边个呢？系我见到嘅系隔篱坐紧嗰条友喺度，嗰个男嘅喺度出声。 系啦， 咁好奇怪嘅系隔篱男嘅，点解会出声呢？我好想知个原因，嗰个导火线喺边？ 佢个 佢 男 又。 嘅好似就系、是，即系佢嗰个台湾嗰、那个。媽咪啦，咁喺度搞向細路仔就話喺台灣要讓位，即係要讓位俾小朋友。咁嗰個隔離嗰個着西裝嗰位男士就覺得佢咁樣搞唔啱，就出現阻止或者係 所以呢个就系好奇怪嘅地方咯。 係 我以我所知嘅香港人隔篱发生啲咩事，隔篱点 係啊 教 係 仔， 唔會 应该 理 唔会 嘅， 理嘅。 係啦，我覺得應該係因為本身佢個語氣唔好啊。即系我觉得系嗱，因为好，我谂法啦，俾我系坐喺隔篱嗰个人，即系嗰个男士啊。咁如果佢唔系叫到我嘅，咁我唔理佢啦。第一件事，咁就系多数系因为本身其实佢呢件事都理亏噶啦，可能系三催四请或者系讲嘢本身态度唔好啦已经。咁都好啊，人哋觉得佢态度唔好都即系俾咗位佢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无辜噶嘛，佢阿妈系几咁衰咁。都唔系一个重点，咁让咗位俾佢之后，佢都仲系俾说话人听咁样，咁就觉得可能佢系抱不平啊，或者其实根本就只系出声讲咗一句嘢啫。因为我哋睇到啦，我唔知你我系睇你俾我条片啦，咁嗰个男仔系冇再点出声嘅，即系佢系之后间唔中讲一两句嘅啫，佢就多数时间都系揿紧电话嘅，即系佢系忙紧自己嘢嘅。咁但系事完系嗰个男人讲起先噶嘛。即我睇下边啲留言啊，咁同埋我今日咧，即系你话要即系讲呢个题目咧，我就去揾下，即系有冇啲其他新嘅一啲资讯啦咁样，咁我发现到咧，佢又上咗嗰个好荒谬嘅东张西望 去讲啦咁样，咁成件事系先发现哦，原来佢系嗰个台湾妈咪咧，系带两个小朋友嘅。咁有一，其实但现场有三个小朋友嘅，咁原来系另一个妈咪嘅小朋友嚟嘅，即系你咪见到条片有两个妈咪 系 咯。原来我初头以为系，即系佢啲 friend 啊姨啊咁样嘅，即系佢个 suppose 即系三个细路仔都系同一个阿妈咁样嘅，但原来唔系嘅，系两套，即系两对妈咪出嚟嘅咁样。咁我觉得可能系嗰个所谓喺外国翻嚟嘅嗰个妈咪咧，佢讲嘢太串嘅啫。咁導致喺台灣媽咪嗰度去教

应该系 系系啦，系出系本人出嘅，系啦，应该系本人出嘅。咁但系佢个澄清入边，佢一讲台湾系咁咧，已经系错啦。即系你唔会话我去到台湾，我人香港人去台湾，佢会行香港人嘅规则去做嗰啲嘢噶嘛？ 但系如果你要指呢一点，我同意佢搬台湾嗰套嚟系可能有啲唔适合，但系佢。但首先他要知道一件事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他真的可以 get 到他拥有香港在可能在车上的一些礼仪或者知识先。你要知道前特首林郑月娥在香港土生土长都可以不懂用八通的嘛。啊，又被他入到了是吧？ 是啊，又不知道七仔原来有得买厕纸的嘛。 咁所以其实啊，啲人話係佢哋可能台灣嫁咗嚟香港一段時間， 哈哈， 但係其實佢都係假設或者 suppose 佢要識呢樣嘢， 係係係。 咁當然啦，佢可能唔識呢樣嘢，或者會引起一啲誤會。咁可能呢度係少少嘅問題啦。係 啊，我覺得係即係現場佢有咁嘅拗撬 OK 嘅，即係大家唔知咪講咯，即係現場。但係佢係之後去翻 Facebook 都係用翻同一個語言、同一個路數去講呢件事，講到好似自己係冇錯。咁我覺得就。呢个系佢最错咯， 因为佢可能真 系觉 得自己 冇错，系啊，你唔可以因为自己冇错话系人哋错咯，因为香港本身就系咁嘅样。 同埋其实成件事都系一个误会， 佢将佢严重地系已经牵连上去另一个层次，就系台湾同香港人有隔膜。即系你讲到咁，原来你 嗱，如果佢去到呢度咧，就将个战场扩大咧，我就觉得佢有少少不讲冇得。 即系你系又系阿习主席嗰啲一个人可以代表成个中国嗰啲人嚟 嘅。啊，又俾你入到， 你明唔明 啊？又俾你入到， 你唔可以一个人代表成一堆人噶嘛？你唔可以一个人代表成个台湾人，或者系几个香港人再代表一堆香港人噶嘛？即系你唔可以做呢件事。嗱，我见到下边留言喺香港嗰边嗰啲咧。是他没有从来没有讲过话是这样，即是没有说代表我是仅代表 全部 香港人觉得跟台湾人有隔膜的，但他可以仅代表台湾人呢是对全部香港人有隔膜的。即我觉得这件事是你不要去道德去勒索这件事咯，即你这个扩大得太大了，根本就不关台湾和香港人事。是当然啦，不过条片里面有说他是大陆人来的，那我觉得这件事呢 根本个问题不是来自哪里， 是 是， 但我觉得不多不少是真的关系 跟大陆有关的， 是 真的有关的。 跟另外一个我这件事会发生的原因，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拿部手机出来拍片这件事，其实是直接将件事恶化了的一个原因。我相信是你这样， 但都未必未必，我他可能个事主可能是想做一些记录，即係有機會可能有啲咩拗撬，有啲記錄 OK 嘅。但係個問題係出自於旁人，係如果你有睇翻條片咧，係有一個男聲喺隔離出現，喂拍個僆仔啊，佢驚跌啊嘛。跟住事主就攞部手機拍佢，這個先開始出問題啦。 好似唔係話， 但係應該咁樣講，佢拎部手機，當事人如果拎部手機出嚟，我覺得就會將件事升華咗。但如果係旁觀者拎部手機出嚟執拍呢件事咧，就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将件事去升级的，因为旁边的真的是记录，而你拍 你是当事人拿部手机的话，就会有一个被人有攻击性的感觉，就是 你要去做一些事情去令到人家不舒服。 因为我始终觉得其实这件事有一个实质上的升华，即是在香港人眼中，即是看人扑街最开心这个性格呢，一定是有前转的，好少可以前面冇任何摩擦咧， 真系想知前面究竟发生 系啦。你系咪真系可以片面支持就听嗰两个台，即系嗰个两个妈咪讲？原来我只系教小朋友呢啲嘢就俾人， 又或者 系真系咁简单嘅呢件事？ 真系唔系咁简单。我觉得两边都有少少问题， 一定有啲问题出现先 有 个拗撬。系啦，绝对唔会话啊无端白事啊！我喺度教紧仔啊，隔篱嗰人就讲咗句嘢之后，大家就嘈啦，唔会无端白事嘅。即系你讲得。你搞得仔啲人趁會夠膽出聲，即係少你嘅時候咧，係一定你前面做過啲咩嚟？ 所以係唔知道究竟係邊一個人出現咗一句話，或者出現咗啲咩？未必，我覺得未必係個媽媽去講，去形成呢個導火線，可能係小朋友啊，或者其他側邊嘅人，可能講咗一句，或者接咗一下

其实你根本一定要一直有呢个广告先得噶。 系咯， 你但系你未见过有类近嘅广告啊？你完全系根本就系摆个批斗座喺度，有个人喺度嘈，然后你自己又冇去落力去做一个推广去教育，根本就嘥气。你明唔明啊？喂，你有个批斗座喺度，有鬼用咩咁样？ 可能一开始有嘅，但系可能觉得太耐，已经唔需要做呢样嘢。 又或者甚至乎天真地觉得全世界，诶冇问题嘅。 又话让人落车先啊，或者系扶阿婆过马路啊，咁样唔系，扶阿婆落车啊咁样。 我有做，我真系好觉得好乞人憎嘅。其中一个搭铁嘅其中一个情况就系啲人咧喺出面嘅咧系都要冲入嚟，即系我准备落车啦，但系我未落到车，啲人就冲入嚟咯，喺正我面前想撞埋我，做乜嘢？ 啊，呢个问题咧最近系少有样嘢，我系真系我唔系好想，即系我唔系好想抹黑大陆人嘅。但系咧， 通常讲得呢句下面嗰啲说话咧，都 系 想冇，都系想冇啦， 一定系少佢， 即系咧嗰啲，我嚟讲句公道说话， 讲事实嘅啫。坐得地铁，即系多数有夹咧，一系就工作需要，一系就大陆水货客。 咁唔系嘅，有个机会系真系旅行嘅， 系或者系自己去旅行啦。咁但系如果你系住喺当区，你去旅行，香港人咧多数都会搭巴士。因为巴士一程入去，唔使再撞人啊嘛。 哦，那个机场巴士 系啦， 但系都睇个 都会有可能会搭嘅，系啦，都会有可能会搭嘅。咁我 隔两三个站， 咁我哋住边啦？我哋住大西北噶嘛。咁你去机场你会坐咩啊 ？E34， 一定系 A 或者 E 车噶啦。你点会坐喺地铁啫？咁我哥试完咧，我就喺天水围，同埋屯门都遇过嘅。咁最捻柒嬲嗰次咧，就喺屯门。咁我系做落车嗰、那个，车厢冇乜人，但你知上车一堆人涌上嚟。呢件事系发生几耐之前？差唔多四年前，亦即系未封关之前。我点解话最近系冇见过？ 即系所以咧，大家唔好得罪黑旗，因为一件事可以记你四年。 系嗰件事，唔系嗰深刻到我。点解深刻呢？因为我做咗一样嘢，令到我深刻到而家嘅。 踢爆个箱， 类似嗱系点点咧？嗰阵时我喺上车嘅时候咧，已经俾嗰啲攞劫嗰啲客咧。顶开咗我噶啦，即系我系，即系你知啦，上车系企左右边噶嘛，中间系俾人出噶嘛，条 X 条捻样咧，佢就喺中间怼上嚟，然后推开咗我，然后自己上车，即系我已经遇到呢啲噶啦。不过算啦，我俾佢尝试，佢赶住投胎想死又要试啦，啱唔啱先？可能赶住去屯门嗰啲药房买嘢 ，I don't care 咁样佢上去先咯。我话点我迟上，我唔会死嘅。落车嗰时遇到另一个，佢仲黑人憎，你知即系你啲劫咧，即系有人落车噶嘛，咁佢系两个。两个人揸住两个夹，咁啊一嘢就封晒成个咩？咁侧边就系嗰啲上车嘅人啦，其他啲香港啊，或者系其他我唔知咩人啦，总之仲系上车嘅人，但系正常嘅，冇手冇攞啲咩。佢两边上有两个零零舍舍就喺门口度咧，就拉住个夹咧就顶住咗喺度。我心谂呢度总站嚟噶，大佬，我落晒车，你自然有得上啦。你急啲咩啊？啱啱先？ 急抢位咯， 系佢抢位唔紧要，你都企咗靓位啦，啱啱啊？咁算啦，你。咁我咪落车咯，咁我落车，佢又顶住又唔俾我行，我又行唔到，佢又行唔到，我心谂哇，真系顶你个肺，佢又顶翻向我后，我心谂我后边鬼都冇， 佢爆啦， 我爆一脚就将佢成个夹一嘢踢到去，因为佢嘅夹咧系嗰啲碌嘅，咁我唔系好大力，我冇踢到佢人嘅，佢就佢手拿住啦，咁我一脚就踢咗佢夹，一嘢就飞咗去个西铁最中间个位。咁好笑系咩咧？佢望一望我，我话望一望冇乜撚嘢咁样，佢讲你望乜撚嘢啊你？然后佢乜都冇讲，走去攞翻个夹又行翻过嚟。我觉得呢件事系，即系佢知自己理亏嘅， 一嚟二嚟唔够你打。 好明显，我觉得呢个先系重点。 佢系一个中年阿叔嚟嘅。 啊，你估如果踢夹嗰系我，佢应该会开拖噶啦。 我一脚就掹开咗佢。但因为本身咧上车就唔系好多人，所以嗰件事咧系冇乜人留意到嘅。系啦，但系落车有一少少人嘅。咁我一脚踢开咗之后咧，咁我就行走咗啦。佢一路行，咁佢行过我喺佢侧边，佢就望住我，我就望啲乜嘢咁样，望乜嘢啫？我落车你先上车噶嘛，咁样，跟住就走去啦。我见佢死死气，就攞住个机会走翻上车。即系我觉得，喂呢啲嘢唔使人讲噶，即系我可以俾你上先。你唔好阻到我情况下俾你上先咯，啱唔啱先？嗰、个系摄入嚟顶开咗我啫，咁但佢冇阻到我上车啊嘛，啱唔啱先？但你系阻住我落车喎，大佬。你明唔明啊？即系我要落车，你阻住我，仲要顶翻去向后。喂，咩事啊？而家即系你要上车啫，咁你不如俾我落咗车先啦。我攞车大把位坐啦，啱唔啱啊？点解要顶我咧？ 呢啲其实都系属于一啲 禮儀啦，又或者係係一啲叫做即係可以咁講 ，suppose 大家可能都應該要理解到嘅嘢啦。 即係好似行街買餸要俾錢咁咯，但係佢哋覺得唔係啊，我要嚼咗一啖我先俾錢啊咁樣嗰啲，做乜啫你？你明唔明啊？喂，即係啲好基本嘢嚟嘅喎， 幾好笑， 係咪先？ 我覺得 OK。 系啊，千祈唔好话，冇激嬲呢个嘢。每日翻工翻到好颓啊，香港 人都冇激嬲阿奇。 唔系， 好，今集差唔多啦。 系啊，就咁多先啦。 好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